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11月25日星期一晚，有本土最前線，有我祖利安，今天又是就有左右護法在這裡有黃石啦，上人黃石啦，有肥棒啦，今天就好個陣容又好鼎盛，一樣都是咁啊，亦都係罕有地即係隔咗我哋咁由6月到而家，6月到11月嚇，即係都差唔多足足5個月，我哋過咗好多好難過好心噏嘅日子，咁但係啱啱琴日咧就即係叫做學阿教主話齋嚇，就放一日假啦嚇，即係放一日假就係、是、即係你可以慶祝一日。咁點解可以慶祝一日咧？就係、是、嚇，即係我哋呢個區選咧就即係個結果出咗嚟啦嚇，塵埃落定啦，都數法即係差唔多噶啦嚇。咁啊，即係除咗有啲我叫做 dispute， 即係有啲係仲拗緊數嘅某啲嘅選區某啲 case 啦，大致上都係可以叫做塵埃落定啦嚇。咁啊，今次嘅建制派咧，即係嗰班保皇黨啊，嗰班冚家產咧，就幾乎咧就全滅嘅 ，OK 係全滅嘅，幾乎係。咁我出第一張圖先咧，我哋出第一張圖，咁啊放大佢咧。 啊，呢個係講 啊，唔係零零。 最好誠意 這個是什麼事呢、不是001、啊、sorry、這個先是、不好意思、剛才我有些溝通上面有些偏差、這個呢就是立場、我借他圖來用，因為他做得很好、這個圖就是基本上是香港，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是18區，應該都是18區 18區 的這個的、選舉的結果，黃色的就是、我叫做 民主派、民主陣營 的所取得的議席啦，紅色的那些呢、就是建制派拿到那些啦，今次就見到哇真是屌你老闆，就是眼前一亮、每次一開張圖的時候，塊面都是金色的， 正、 Well done、第二張圖、我們出這個圖就是、我們說的議席、那個 difference、他們由、其實他砌得差一點，應該2015應該放在左手邊的議題、民建聯就沒有了98席，今次就沒有了98席，只剩下21席而已、新民黨呢就全滅、即原本26，跟住就沒有26，就全滅。我出門口之前呢，我看過葉劉、在街上呢就被人嘘啦、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啦， 有 在街上被人嘘，我屌你老闆，即如果不是那五個差佬，如果不是那五個黑警 麒麟獸出來、 即不只是麒麟獸了今次私了了，突然見到你不是有那五個，你不能被人融了，你做了那麼多陰質的事情。工聯會呢就由29席變成只剩下4席、不能見了25席、這個新界社團聯會呢就全滅、OK？咁啊，有啲咩人啊？其實我唔知道新界社團會有啲 咩。民建聯噶嘛，通常 即係其實又即係買菜搭波衝嗰啲咁啊。 係啦， 都係嗰攞嘢嚇。有啲咩人啊？有冇印象？ 陳克勤係新界社團聯會嘅，又 係。陳克勤啊， 陳克勤都係唔係民建聯 嘅？你民建聯，但係佢搭住咯，搭住呢啲嘛，所以通常但係好多都民建聯都係搭住新界社團聯會嘅。好多都 係冇考慮名目啦，呢啲好明顯都係或者去計砌條數出嚟。 鄉親嚟嘅呢啲係。 OK， 咁啊，and then 呢個九龍社團聯會咯，咁都差唔多，不過分咗區啦嚇，咁19席就得翻4席，就冇撚咗15席啊。因為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咧就16席啊，得翻唔見咗13席啊，得翻3席。經民聯咧咁啊10席啊，唔見7席啊，得翻3席啊。自由黨咧就自由黨都。 冇咁嚴重，冇冇 冇咁嚴重啦，咁唔見咗一半左右啦，唔見咗四成啦。 我有啲想問個問題，阿哥李子敬有冇續，有冇 stop？ 輸咗俾嗰個 得啦，得唔使，唔 係咗邊個？ 唔係， 總之知道佢輸啦，得㗎， 輸咗㗎啦， 輸得㗎， 已經輸咗啦。 得，我哋出翻嚟先啦，我哋。咁咧就即係最開心嘅就係我哋見到有啲區咧就全數咧就即係民主派就落布曬啦， 大埔 嚇咁啊，即係包括呢個黃大仙啊， 黃大仙 就係 崇光啊， 嚇黃大仙就25席就全部落布曬。咁所以咧，即係有啲嘢就唔好唔信邪嘅，我覺得嚇。你屌你老尾，黑警喺黃大仙面前，屌你老尾，你射 TG。平時你唔供香都唔撚緊要啦，你俾毒氣俾佢聞，咁啊全部炒曬咯，全炒咯，即刻係咪？咁所以咧就即係網民咧就起咗個名啦，而家幫呢個新呢個區咧有個新嘅名，就叫黃金大仙。 黃金大仙， 即係黃撚到金啊！你明白？黃金大仙啊，就叫做咁好啦。咁啊大埔又係咧，大埔咧就19席又係全部囊括曬啦。 係啊， 咁所以大埔又俾人改名啦。就叫黃埔啊！而家 黃埔，新黃埔， 黃撚咗啦！ 新黃埔， 新黃埔，咁就沙田咧，就如果唔係有一個嘅令到我哋另外一位主持啊，陳浩天陳浩天就因為呢件事好嬲嘅，我 知道帝寶區，係 啦， 我就記得 係啦。咁如果唔係因為嗰個界票嘅情況嘅時候咧，咁原本沙田係可以都變黃田嘅。 其實我咁講啊，你唔好話戒唔戒票，大家做個協調啫。其實我 係咪今次已經做咗好多協調啦？其實 係咯，但係點解嗰條友都要咁樣出嚟咧？即係講邊個？ 因為為咗乜撚嘢咧？ 為咗乜嘢咧？即係攬炒？ 唔止呢一區，好多區好多選都係有呢個重疊嘅。 啊，咁啊，即係出咗呢個結果之後咧，喺我哋嘅社區啦，即係始終呢個係個區議會啦。咁嗰個實質個狀況就一定係會反映翻喺我哋嘅 community 嗰度啦。即係我哋一落樓下，你就見到咩事啦。基本上面一選完係咪先？咁就即係基本上面所有，即係我自己其實我住一啲公共屋邨嘅時候咧，咁我落到屋企樓下嘅時候咧，已經嗰啲藍絲啊、剩啊嗰啲廢佬咧，都笠撚曬水嘅啦，基本上面。咁縮撚埋，屌你咩？即碌狗都縮撚咗去個食道嗰度咁滯嘅，即係完全係唔撚敢講嘢啦，耷低曬頭啦，好似即係好似導遊以前見到差佬咁樣咧，閃好撚閃縮咁樣走撚咗嗰啲咧， 費事望唔敢望你，係嘛？ 即係我都未搞你，你唔使咁啦，係嘛？係咪先？即係。咁我今日我好撚趕時間翻嚟做節目噶嘛，我要你估我真係會即係留喺個街嗰度，平時咁即係周街打人咁樣，我唔會啦呢啲嚇，就即係已經冇曬嗰啲跋扈囂張啦嚇。咁啊，我哋有個網友叫阿 Tacky 啦 ，Tacky 咁佢就話佢好過癮嘅，佢話佢特登咧喺呢個時候咧走去啲藍絲嘅餐廳嗰度食嘢。咁啲人就問佢話：哇，屌你做乜事去藍絲餐廳食嘢啫？呢啲時候佢唔係聽佢講乜啊嘛。 聽講乜？ 聽下啲撚樣講乜啊嘛！ 1000蚊張票啊嘛，講 我點知 啊？1000蚊張飛， 屌你！咁佢就話，即係唔係？佢話都想特別喺呢啲特別時候咧，去了解一下呢啲咁嘅藍絲咧，其實咧就佢哋有啲咩諗法啊？ 即係選舉後遺症啦， 已經輸撚到屌你，你底褲都冇撚得著啦嘛，大佬係咪先？ 仲有塊葉咯，輸剩塊葉咯。 我唔知點講好咧，即係原本咧，我哋呢啲人如果輸撚到底褲都冇埋，我哋都仲有個，我哋仲有個羞恥心噶嘛， 仲有羞恥，識會遮到㗎， 即係乜嘢都冇曬，我輸剩個羞恥心嚇，我都仲會揞住嘅，咁但係佢哋冇㗎嘛， 佢哋揞住隻眼咯 嚇，咁佢哋點咧？佢呢次咧就咁去到咧就話平時最大聲嗰幾個熟客啦，即係永遠都係咁啊！啲藍絲鋪頭咧就梗會有一兩個嘅我叫做人肉的文宣工具啦，就會喺度不停咁喺度開喇叭咁喺度loop 稿啦。 永遠都係嗰啲茶餐廳咩門口就有，係啊啲僆仔咩啊， 抵死應該強姦佢啊嗰啲啊 咩射一槍啊，屌射一百槍添啊，嗰啲 射撚死佢， 打撚爆槍仔啦，實有啲就真係都係 嗰啲廢佬係咁撚樣噶嘛，即係 日日都見佢喺度飲啤酒。 Tacky去到嘅時候就見到，屌唔撚見咗人喎 嚇。 見到嗰啲廢佬唔撚見咗人喎，佢話 剩低嗰啲人咧都冇乜點樣講到關於政治嘅嘢嚇，咁、即係可能佢耷低頭喺度食啦， 水 啊個沙丁牛肉麵啊，食完飯啲走啦咁，即係咁撚樣嗰啲，咁啊同埋佢睇到嗰啲人咧，似乎咧嗰個情緒嘅打擊咧就好大嘅，即係點樣情緒打擊好大咧？即係想像一下咧，即係如果我哋而家喺呢個拿破崙。橫掃歐洲嗰個時代，跟住最後尾知道拿破崙俾人收皮， 滑鐵。 咁你好撚大法國主義嘅，跟住哇拿破崙收撚咗皮，咁你點啊？咁跟住咧就會咧，屌老母黐撚咗線咧，可能咧會攞咗啲法國旗咧，走撚咗出去街嗰度。錢進啦咁嗰啲咧，即係嗰啲又白咧，就係即係基本上呢個創傷個選舉之後嗰、那個嗰、那個創傷後遺症咧就開始嚟了噶啦咁所以大家咧，即係咧，所以咧大家咧趁呢個時候咧就就唔應該點樣咧，唔應該去奚落佢哋嘅，我覺得唔應該係奚落佢哋嘅，應該打鳩佢哋嘅應該係即係我打鳩佢哋嘅意思咧，就係咩咧？即係你可以去打救他們，打救他們，我說得不好，我讀得不好， 打救他們， 去打救他們，去啟蒙一下他們， 關心一下他們， 咁咧就即係佢哋情緒打擊就好大啦。咁咧民建聯嘅副主席啊張國軍咧嚇，咁啊咁佢就話啊李慧瓊子咧啊，即係佢哋嘅主席啦，李慧瓊子咧就曾經提出過辭去呢個黨主席嘅職位， 冇錯 啊。咁啊，不過咧，最後咧就佢哋自己委委開會就一齊， 即係鍾健偉 一齊拒絕咗佢啦。 鍾健偉 係佢哋，記住講清楚係民建聯入面嘅鍾健偉，唔係我， 係民建聯入邊嘅中央委員會會議啊，喺入邊講嘅， 唔係共產黨嗰個， 係佢哋自己嘅想做共產黨啦，佢哋自己嚇。咁啊，即係我哋天天南有個主持嘅謝公啦，謝公亦都話，即係呢個新民黨，即係我哋頭先講佢全滅噶嘛，係咪咁廿六席咁啊，咁啊一次過歸零啦，咁佢提出一個好有趣嘅論點，咁就係、是、啊，咁啊以後啊葉某咁樣嘅，即係喺即係一粒卒仔都冇嘅時候，咁點撚樣同人起機咧？ 喂，你諗下，阿陳交配個契女都要輸，阿陳交配啊，陳交配啊。 係， 你佢陳家佩噶嘛？ 快啲就係噶啦，呢個 你佢陳家佩佢都要輸，美國人嚟噶，記住，美國人嚟噶，美國籍噶陳家佩 咩？哦，咁樣樣啊？ 就咁講啊，美國籍 嘅 美國人 嚟噶 ，American 都有好多好多唔穩定嘅美國人啦嚇。咁啊，即係佢喺好笑嘅阿葉劉就喺呢個。被訪問的時候呢、就竟然到最後批評啊，今次呢個選舉咧實在太政治化了， 咁呢個政治嚟噶嘛？ 你聽到咪好撚好笑，太過政治化。 唔止佢一個講嘅，我係唔止佢一個。 唔係啲稿嚟，一個都係咁講噶。 啊，范太都咁講添。 啊，個撚個都係咁講。屌你咩？你選舉你唔撚係政治化，你搞撚嘢你喺度？你唔通啊？豉油糖豆粉幾多茶匙咁撚樣？ 唔係，正如你去齋鋪，唔該。喂，呢度太齋啦！ 我屌你， 係咪先？ 個精銳牌嚟好唔好啊？喂，有冇齋牌啊？咁樣？屌你！ 有冇齋燒鵝？ 咩齋燒鵝？有燒鵝？ 齋燒鵝咩？咁啊，齋係燒鵝。 唉，頂！ 所以以後咧，即係如果大家喺街嗰度咧，見到葉劉淑儀嘅時候咧，即係當佢既然咁唔撚中意政治嘅時候咧， 通常佢喺呢個南區度。 我在南區即係南區的聽眾啊！如果你哋係即係撞到阿葉劉淑儀喺街嗰度嘅時候咧，咁你就即係大家應該去俾個忠告俾佢啦嚇，善意嘅忠告啦。即係既然佢咁唔中意啲咁政治化嘅嘢啦，咁撚唔中意政治啦，冇撚搞政治啦，受死絕啦，仆街！ 唔係，依家成個黨執咗佢啦， 都冇撚存在意義啦，係咪啊？ 一直都冇啊，大佬。 即係同埋即係經過今次之後咧，我哋好多裝修部嘅意思啦，裝修部嘅意思咧就即係可以，似乎咧可能開多一次工咁多啦，可能啊 嚇。唔係我聽而家都唔好 啊，唔好啊，都唔好益佢哋。 大家都放假， 都唔好，都我諗下都係唔好啊，唔好益佢哋。 係要 嚇，最撚尾嗰次就反而唔好同佢裝修。 咪咯，要佢執嘢走， 要佢自己執，要自己執，要自己。 你睇下阿嗰咩頂啊？ 周周鼎 咩鼎啊咩鼎啊，嗰、那個你睇下嗰個消失嘅樣子，你咁樣嗰張相咧， 嗯， 自己整亂跟住喺度扮酷咁樣， 掹咗一個咁樣， 係啊，嗰張真係 九十度屈沙咁樣， 即係哇，即係你抄你都抄好啲啊，大佬， 你過多一個月就冇啦，就轉手啦， 唔好啊，唔係我話聽未必，因為咧。周浩鼎咧係攬住個立法會議員身份。 哦，咁係，咁佢都仲要，佢仲係要用個 office 嘅。 即係除非嗰啲冇攬住立法會議員嗰啲咧， 佢唔係超級，唔係超級議員嗰啲啦。 嗰啲唔係，總之嗰啲冇冇攬住。 可能我哋啲人嚟㗎，佢老婆紐約時報㗎。 我唔知啊，呢啲 人嚟㗎又係。 佢話佢話陳超話唔係喎，佢話。 咁啊，我哋其實今日咧就有一個封 out 嘅。咁啊，我哋嘅 technician 而家咧就會準備去接嘅。咁 meanwhile， 即係咁呢個係阿 Mark Sir 啦。我睇下 Mark Sir 係咪 ready 好去接電話先啦。啊，即係佢今日就叫我揾佢嘅。OK， 喂 ，Mark Sir， 啊你好。 喂 ，Mark Sir， 點啊？喂，祝你安啊，我係。 哦，我知道。我而家直接講啦嚇。 係直接講。 嗱，細佬我咧。就即係以前係，因為我以前係地區報紙嘅記者嚟嘅，咁跑咗區議會新聞4年㗎啦，咁當然係十幾年前嘅事啦嚇。咁、嗯、我想講，即係嗱，你話今次嘅選舉反映咗啲咩民意嗰啲，我唔提啦嚇，嗰啲你哋講曬啦。 已經有曬。 我想講幾樣嘢嘅。今次民主派大，即係非建制派大勝啦嚇，建制派大敗啦，但係呢個情況咧、可唔可以維持到好多屆咧？我覺得是要關注的。以我經驗計咧，以我經驗嚟睇咧，因為民建聯以往都有大敗的經驗啦。其實2003年都大敗過一鑊嘅，就冇今次咁金啦嚇。即係習近平主席嘅年代，50萬人遊行之後嗰鑊咧，咁我可能做緊記者。咁佢大敗咗之後，咁其實咧，嗰幾年咧做咗好多嘢嘅，喺地區做好多嘢。 嗯，心奸細作啊嘛，真係。 蛇齋餅種不在話下啦。甚至乎咧。我親眼睇過咧，有啲人咧，佢選唔到民建聯嘅或者係幫唔到啦佢選唔到咧，民建聯就可能我懷疑有糧出俾佢哋嘅，咁啊喺個區度工作，當係區議員咁樣，當係區議員咁樣就喺個區度工作，最多咧去到兩屆，去到8年，即係可以養一個人喺一個區度部署8年去選個區議會議席，直至到佢選到為止。咁你諗下，一屆唔得，兩屆喂，你一個人喺個區度做8年。點都有票啦，係嘛？咪冇票咧，因為資源多嘛，民建聯錢多嘛。咁、你民主派其實你民主派留下今次大勝，咁大問題就係一定要做好努力，要做好地區工作咯。如果唔係咧，4年後又俾人翻盤嘅啫。咁咪 呢樣嘢我都擔心㗎，麥 Sir， 因為咧我哋今次見到好多 眼見過，因為2003年 即係又重蹈翻阿何秀蘭覆轍咯，就。 因為今次咧，我都擔心一樣嘢，即係我哋見到贏咗嘅都其實都不乏呢個娃娃兵啊。 何秀蘭當年喺觀塘贏咗阿 葉國軒 啊嘛， 葉國軒 唔係就係佢噶，當年仲有個佢仲有個公民起動喺中西區同埋灣仔區有幾個都係忽然當選嘅人嘅，即係未同而家今屆一樣好政治到人嚟嘅，喺個區度選到。但係話俾你聽，嗰幾年咧佢冇嗰班人係好少做地區工作嘅，4年之後已經唔敢參選啦。我提住，因為我直提，我當時灣仔區議會嘅記者嚟 嘅。咁你一定知好多嘢啦。 最慘要照輸啊嘛。咁其實結果咪個位咪又讓翻出嚟，咪又俾翻民建聯嗰人咯。 係啊，即係贏咗，只不過係一個好第一步嘅事啦。咁你真係埋牙嗰下，你真係考你嘅人脈啊，你嘅本事啊，或者你對嗰、那個你可以動用到嘅政府架構啊，嗰個認識咧，呢個係好緊要噶嘛。 所以一定要。在呢幾年一定要做好你嘅工作，唔好選一屆，希望今屆選到嘅人選好多屆。嗱咁，但有另一個問題嘅，呢個好現實嘅問題，因為你計到條數，區議員有幾多津貼啫？其實唔係好多嘅，三萬零蚊。 薪酬3萬零蚊。 一個叻啲嘅，即係嗱，我有一個社工同我講過嘅，佢初好後生嘅時候去選區議會員，咁3萬幾蚊，梗係對於一個啱啱出道嘅社工梗係好啦。但係做咗一屆兩屆，佢睇住自己啲同屆嘅同學做咗主任啦。做高層，喂，就只3萬幾人嘅咯喎，好多錢嘅咯喎。咁你諗下，你仲攬住3萬幾人做區議員，喂，你要記住，區議員係冇退休津貼，冇。 但佢有呢個約滿酬金噶嘛？我記得好似話十幾廿萬㗎，好似記得係講過。 約滿酬金有，但係其實嗰個約滿酬金我哋遣散嗰啲員工嘅啫。 淨係夠我哋遣散嗰啲嗰幾年嘅員工嘅啫。話俾你聽啦，唔係好夠噶。 哦 ，OK， 唔係好多啫。不過呢個咧就政治制度問題啦。啊，呢個就政治制度。咁所以咧，其實始終都係資源問題嘅。咁但係冇辦法啦，資源得咁多就咁多啦。不過即係再次勸告就話，因為我話俾你聽，民建聯嘅反撲能力、敗部復活嘅能力好強嘅，強到你唔信，因為佢錢多。 不過咧，今次咧，麥 Sir 咁我話俾你聽啊，今次個情況咧，同今次個情況同之前會唔同嘅，因為你講緊嗰個係2003年，即係我哋叫做。共產黨是一個叫做啱啱即係叫做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力量的時候的開始嚟嘅。咁但係而家咧，中共很明顯咧，嗰個國力咧係越嚟越差嘅，係甚至乎去到一個都相當危險的地步。 民建聯嗰啲維穩費而家仲有咁多喎。 我不知道啊，我唔知道。 嗰時候張曉明幅畫就1000萬啫，而家你睇張曉明幅畫出嚟有冇人買？ 咁啊係咯，即係所以我呢樣嘢嗱，我睇你話維持長盛嗰樣嘢咧，就係要建基於我哋假設共產黨係可以捱得過8年 ，OK， 即係捱得到嗰個時間， 即係捱到2025年。 嗱，即係玄學少少角度去講嘅，因為唔好意思，呢個係我嘅專業啦嚇。咁啊，再加埋其他嘅占星師，我哋睇到咧，即係基本上邊咧。他玩不到2-3年的共產黨， 我即係連2025年都搞不掂啊！ 玩不到的 唔係 係咁睇啊！冇咁，我哋翻翻嚟香港咁睇嘅。 呢個遲啲咁講。 民建聯仲有一個好特別嘅位嘅，佢哋嘅交班制度，佢哋嘅傳承制度係非常之好嘅。 咁呢樣係 呢樣嘢，呢樣嘢絕對 冇錯，呢係不能反駁。 可自而係嘅。 退休啦，佢接班嗰個人咧，佢唔係好臨急臨忙先出現嘅，嗰個接班 佢有曬部署嘅，絕對係 跟住個腦噶啦，跟住個腦嘅區員一路都跟住佢啊。咁 唔係因為佢有班少年， 唔係你就係佢噶啦。 有 老中青 一。不過咧嗱，點樣咁睇？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即係當前級務咧，而家選到呢班區員嘅當前級務咧，係一定要喺區議會裏邊借助區議會嘅力量，借助區議會嘅職權，喺區議會同埋喺地區嘅撲滅罪行委員會裏邊追究警暴。一定要的每一個區的指揮官出來交代為什麼當時會發生這樣的事，你不交代就轟到他暈，一定要借助這個權力，因為在區議會的大會每一次都可以請這個即指揮官來解話的，每一次撲滅罪行委員會都是要借他指揮官來解話。 問題就是這樣了，如果在以前幾年前呢，即係冇咁多嘢發生嗰陣時咧，你請佢嚟去解話嘅時候，佢有義務，佢係要做戲嘅。咁但係而家經歷過咁多嘢之後咧， 佢又唔會睬你嘅，可能分分鐘係 直頭唔出現。 佢係個會直頭唔出現啊！夠膽死唔出現㗎，可以 後期已經係唔出現㗎啦， 已經唔出現㗎啦， 唔可以唔出現㗎，唔可以。 你 唔係，但係佢你話唔可以啫，但係佢係真係之前 佢話唔出現， 出現 㗎， 好簡單㗎。淨係上次幾半年前已經冇再出現個交代事件㗎啦。 出現咪要不停咁譴責佢，不停咁養啲嘢出嚟。 你而家呢隊警隊，你仲要譴責嚟做咩啫？ 交代都冇 咯。咪譴責佢， 唔係譴責係要做嘅，但係最終個目標咧。是兩件事，一個就是解散，係即係解散呢個警隊。第二就係追究嗰個期間嗰個唔淨止係法律責任啊，呢個直情係一個反人類戰爭嘅層面個責任。因為你連 first aid 你都搞埋，係咪先？你連記者嚇 first aid 醫生記者係咪先？ 記者 呢班人話要送去海牙法院， 係一定要有咁大炒到咁大，區議會一定要做。 其實海牙 國際層面更加要做。 我哋上一集咪 有 即係 係啊， 解答 都嚟知。其實海牙法院已經有曬資料㗎啦。 唔係，而家爭在遣送佢哋去法院，海牙法院呢單嘢 係正式去我諗係正式入品啦。 有曬資料先，而家咁冇咁快， 冇咁快處理住先嘅， 因為始終。 他哋亦都會揀時間處理嘅，佢哋好醒目嘅。 區議會呢個平台啦，係達到呢解散效對警隊呢個效果。 係，好啦，麥 Sir 仲有冇其他嘢補充啊？你 OK， 我講住咁多先啦，我多謝你哋。 OK， 感謝你啊，麥 Sir， 唔該曬，唔該曬， 多啲打電話嚟啊。咁啊，我好中意阿麥 Sir 噶。 唔 係佢，雖然佢淨係打過一次，我記得佢噶呢個，我絕對記得佢，因為佢好豐富呢方面嘅。 因為真的做咁多年， 係啊， 即係好似我講酒店一樣， 我頂你啊！ 講緊酒店一樣， 我頂你一死鬼啊嘛！你又想講係咪？啊，咁啊，好啦，咁啊，即係發生咗咁多嘢之後啦，嚇，即係即係當然中間就係有好多我哋好好笑，亦都好得人驚。 的情況啦，即係選舉的時候，選舉期間啊 ，OK， 咁啊，即係第一節嗰個時間咧就差不多，咁我哋第二節嗰陣時咧，我哋開始講 ，OK。